没错， 今天我们价格是多少钱？ 998元， 998元，非常优惠的价格，支持专柜比价，在北京的高端商场赛特啊、星光啊，你都可以拿过去比，没有问题， 没有问题， 一模一样的产品。 Yes 啊，今天只要998元哈， 没错没错。 我们电话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说到海参了，我们就不得不提它的营养。其实海参的营养价值啊，不是一般的食物可以来进行比较的。咱们还是请这营养师张烨跟咱们来聊一聊哈，张女士。 从营养的角度上去讲呢，它有这么几个特点。第一个呢，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，而且蛋白质里头以胶原蛋白为主。大家都知道胶原蛋白是像冻似的，它可以有一个吸收的一个作用，就是说它有一个固起来的一个作用，所以它像一个胶状，这是第一个。 胶原蛋白。 对，胶原蛋白。这个呢，对我们的体内的一些水分的保持，夏天我们实际是丢水的。 对， 而且是不容易补进来水的，所以呢，它对一个水分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人体，人体老人了，50%是体重是水，小孩80%是水，像我们年轻人也得60-70%是水，那你的水补不进来，又留不住，又堆到了不该堆的地方，那你想一想，你的身体会成什么样？第二一个呢，就是海刺参里头的含有的多种的叫胶原蛋白肽， 胶原蛋白肽， 这个呢是现在人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，它除了美容这一个以外，它对血管内壁的平衡，就是血管内壁的保护，以及我们一些上皮细胞的保护都很好。比如说血管内壁属一个了，比如说呼吸道了，膀胱了，胃黏膜了，这些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和修复的作用，这个修复非常重要，保护可以，但是修复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现在老年人伤害以后不容易长，我们有一些特殊疾病的时候，当伤害了这种上皮细胞的时候，不容易长好，或者长得 很难恢复， 对对对，形成瘢痕的时候，就会对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吸收运输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，所以呢，这个海参可以起到这么一个作用。 海参里边，就刚才您说里边含的那个 胶原蛋白肽， 胶原蛋白肽， 对对对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呢，就是海参里头含有的太多太多的微量元素，这种微量元素实际现在发现对我们预防肿瘤，提高机体的免疫力，减少过敏的一些症状，都是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劳，所以海刺参应该说是我们在食材上进补上最温和、最细致而且最全面的这么一个食材， 一个食材，一个好食材啊。我看这个《本草纲目拾遗》里边也说海参是足敌人参啊，所以才叫命名为海参啊，但其实它跟人参的效果还是不一样的。 对对对， 人参还是一个比较这个算是大补的这么一个东西哈、海参还是比较性平的一些东西。 其实它虽然有个参字，它可以和海参和人参，海参可以和人参相媲美，是因为人们把人参当成了救命之参，这个活命之参，而且是百病好像都可以用的这么一个感觉，所以把它看的位置很高 很高、 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海参也比作人参，并不是它的作用相同，它的这个用途相同，而是海参也同样有和人参一样让别的食材所不能代替的，而且起到的作用也非常好的，但是又和人参不一样的这么一个作用。 其实海参产品的市场上有很多啊，我们买东西呢一定要注意产品质量和产品的品牌。 其实啊，我想说海燕堂的参我吃过好几年，我觉得它那个参的质量是绝对有保证的，而且呢，第一质量有保证，第二口感特别好，第三一个呢，坚持着吃一定一定有效，因为有太多的人去买这个东西去吃。那我想呢，刺参可能品牌有很多，就是说你一定要买的是真正的有质量感、有质量保证的，就是那个如果是比如说一发特别咸，或者有的还有一些特别甜，这种现象可能都不是一个正规的加工的一个品牌。海燕堂其实场地我去过，它的这种

另外送五瓶同样品质的陇山雪蜜，也就是红豆山蜜，一共是十瓶，市场价值就要1080元。另外今天咱们第一次合作，宝旭还送五瓶陇字花蜜。 对，在送五瓶的陇字花蜜同时呢，您拿回家是15瓶了。这15瓶当中您喜欢哪瓶，您就打开免费的一个开放使用。如果说您不喜欢了没关系，14瓶您拿回来我按原价退给你，这瓶您自己留着。如果您喜欢那就全部都留下。 两个字形容你给力，用优惠的价格尝一尝昂贵的陇山雪蜜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。北广购，放心购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开播半年了，共迎2015年盛夏消费季，即日起至2015年7月25日，凡首次拨打400-015-5151订购的听众，即送30元北广购物等值积分，老客户再次订购商品，均可享受每单立减18元，还等什么？快打电话订购吧，400-015-5151。 还记得吗？窗外那被月光染亮的海洋。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去代替了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。心碎离开，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的淡，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，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。